间是万物千迷，正好找到低头看书的你。如果我是夏季里一场细雨，在你猝不及自由落下去，洋洋洒洒落在你的身体。无论你去到哪里，我是你最后一件行李。每夜你仰望天际，我是你看见的这颗星。躲在你的时光里，你转身我就消失，却时时刻刻守护着你。时时刻刻。